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天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此刻呢，欢迎你啊，活动一下身子，伸一个懒腰，然后动动手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在今天送出你最想说的一段话吧。12点01分，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平台上的悠悠点播，他说想要听到的是来自 Aline 在综艺节目当中曾经对这版歌曲的翻唱，找自己，今天的开场送给你。 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动物依然站在太阳下。 Oh yeah， 摄氏66.6度，快要焚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海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10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 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回自己。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说实话，我现在就特别需要一首合唱的歌曲来提提神。今天早上大概有6点多钟就已经起床出门了，所以可能，不知道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啊，你有没有像我这样在放假前的时候这段时间会超忙超忙的？每天可能有的忙起来真的顾不上吃饭了，但是不要担心，在今天的中午12点钟，你在吃饭的同时或者你在放松的同时，依然会有音乐和故事来陪伴各位。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跟我分享一下你在最近的一段状态或者是心情，需要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来帮你提提神，或者说帮你来放松一下。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在公众平台上报道的朋友，比如说雨香，比如说最佳羁绊、最好的时光，还有考拉 Mr. 白、宋丽，谢谢刘红、姚磊，还有站得很正的太太，好昵称有时间会记住北纬40度点点 LYC 舒丹、大玄子以及海纳百川。快告诉我你需要有一首什么样的歌来帮你送出祝福呢？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 A 海龙，他说今天想在节目里面祝我的媳妇儿生日快乐，祝福他和宝宝永远开心快乐。在12点08分，2018年9月25号点播王若琳 I love you， 送给我媳妇儿生日快乐，来自海鹏的祝福。 Together, baby, you and me. I can only give my life and show you all I am in the breath I breathe. I will promise you my heart and give you all.Tell me you don't need me anymore. That our love won't last forever. No, I will ask you for a chance to try again to make our love.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年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有时候这个幸福感啊，就是对比出来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如刚刚说了，我今天早上6点多起床，已经非常的累，打哈欠了。但是雨香说：“哎呀，我5点多就起了。”嗯，好，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是蛮幸福的。还有刚刚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也特别懂我的心情，分享的是张艾嘉的这首《忙与忙》。继续欢迎各位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呢，一起来点播一首歌曲，让我们在今天这一个小时，从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好好的放松一下吧，在音乐里面听听故事，也说说你的心里话。很多话可能不常对同事，不常对家人说，但是此刻呢，你可以在公众平台的下方留言栏直接写给我，让我来借助一首歌曲，把你这样的一份心情传达到远方。接着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北纬40度，注意了，这首歌要送给此刻依旧在听广播的雨香。北纬40度说，最近一个月的事情真的好多好多，我现在呢在祖国的边疆，昨天中秋节没有能够陪李姑娘在身边，觉得特别的抱歉。回想到过去的一段时间，我并没有给她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欢笑，反而在很多事情上还是会抱怨她，让她伤心流泪。其实啊，都是我自己没有心胸，不能够包容和理解。今天在节目里面，我想对她说，李姑娘，对不起，曾经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够好，希望你能够原谅我。你放心，我不会忙太久，很快就能回家，我希望你能等我。李姑娘曾经说过，听到电音，心情可能会好一些。所以此刻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在12点15分，来自北纬40度，要送给李姑娘的一首心电感应808，愿她每时每刻都是开心幸福的。 抓紧每个音符的瞬间，眼神已经转化，还在犹豫的是谁，释放自由的梦，快乐自然去跟随，最疯狂的美 gotta help you everyday。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一份祝愿比较的特殊，这是一位久违的老朋友了。欢迎你此刻打开收音机，把音量调大，我们来听到这段真情留言。在今年的3月30号12点43分，王竹曾经给我留言说，想要点播梁静茹的《会过去的》。他说我爱人今天出院，化疗之后很不舒服，我们的宝贝在那个时候才9个月，希望通过这首歌让他坚持下去，战胜困难和病魔。我能够看到我在之后在那一天2018年的3月30号，我给他留言，我说我换了一首歌送给你，夜空中最亮的星，我说你是爱人心中最亮的星，一定会过去，当然这段时间就要辛苦你了。他在今天给我留言，他说几个月前我点过一首歌，那个时候爱人是因为得了癌症，一个月之后爱人离开了。今天9月25号，王竹想要通过节目点播一首《天使的翅膀》，这是爱人曾经送给我的歌，今天我也想在节目里面再一次送给他，希望他能够像天使一样守护着我们的宝贝。 去何方，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过往。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遗留着昨天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心上。天使替我去爱你，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心上。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 借助这首歌，我还想跟王竹，跟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说，请你在节目里面信任我，请你相信我。你们的每一条留言，从你们关注这个节目第一开始点的第一首歌，你们发来的第一张照片，我这边都能够看到。所以每个人的心情，每个人的生活变化，其实我在这里面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同时我也想对王竹说，作为一名电台主持人，我其实能做的很少，但是至少我能在此刻帮你把音乐，帮你把这样的心情分享出来。不光是我，在广播前还有很多朋友在通过他们的声音和文字在支持你。王竹，你能听到吗？12:24，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来点播一首歌。下面是迪克点播的儿时。 大佬有那些作业吧，铁门前蓝光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上班能搭起一个家。日子总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搬新家，二十寸彩电披上发，五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辆星月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闷完了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了诗不敢递给他，长大，天赐在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木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功夫猴，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猴哥，狗年演戏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国博西在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你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最想点播的一首歌，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包括传递你的一份音乐祝福。刚刚在半点之前，我们提到了王竹这位朋友的留言，包括为他播送的歌曲，有很多人在平台上发来的消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在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念一下吧。你哈，他说刚刚听到《天使的翅膀》落泪了，想跟王竹说一声加油。最好的时光也说听完心情有一点沉重，但是还是希望王竹能够坚强起来。前两天刚好我在地铁上在看一位作家的传记，里面也提到了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所要经历的不同的情绪，所要经历的快乐，经历的苦楚，其实都是对等的，只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不到别人经历的过程，或者说我们需要面临，我们需要经历的目前还没有到来而已。真的希望刚刚如果你听到了这首歌王竹，我看到平台上你还没有回复我的留言，我希望你能够听到，你能够坚强起来，生活一定会在之后的日子里面会给你更好的馈赠，写一封更好的情书回报你，也会像一个天使一样守护你的孩子。宋丽说觉得有点可惜，刚刚听到的留言想了很多，想要给王竹点播一首歌，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到珍惜当下，珍惜家人，珍惜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来自宋丽点播《明天会更好》，一首老歌啦，12:35送给王竹。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凉。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雨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 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已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 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在12:40公众平台上收到了来自 GM Potato 的留言，他此刻想通过节目点播一首林忆莲《至少还有你》。小时候呢，总是跟着妈妈来听这首歌，现在一听又能够勾起小时候我们两个人相拥的那种画面和回忆了。今天也想在节目里面点播一次，因为马上到十一假期了嘛，工作的忙碌终于可以告一段落，终于可以跟家人再一次团聚了，所以此刻也想通过这样的音乐再一次回味，看看他脸上留下的那些岁月的痕迹。来自平台 GM Potato 的留言，希望时间走得慢一点，给妈妈一个拥抱，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着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

算再大的风雨，手拉手一起走过。 我们都说过，无论贫穷富有都要好好的， 不要忘了当初我们的路是怎样走过。 当你伤心的时候， 就请对我诉说， 等到老的时候一起看日落， 等到老的时候一起看日落。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季季广，他要点播的歌曲是曾经经历了感情波折之后听到的光良的童话。他说两年异地恋我们分手了，我一早从长春坐车去往延吉，去到你的学校，那时候你没有见我，你偷偷的离开回家了，我就像疯了一样去追你，追到车站然后一无所获，随后一个人在车站等了好长时间，不知道该去哪儿。后来我又买了两个小时的站票回到长春。今天想在节目里面突然想分享这首歌，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突然那段时间那一天的画面那一天的感受一下子都涌上心头。那天我在车里面听的最多的就是这一首光良的童话。我特别想说，我很讨厌改变，季季季广，一个不喜欢改变的女孩子。她说如果身边一切都没有变，一切都不需要离开，那应该多好啊。12:52，童话。 忘了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有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双手